近可见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口红红刀枪，抗日战争开始后，万千个百姓 抛下宝贝灵子殿，扶着小辈我行着，临朝这年是无力量，只能寄若做妓女，两度照在面上，犯恶的流氓张老虎，他上司欺人太凶顽，也逼得我不能人来做，我失手将他性命丧。 Oh, man.

再会。